我们整个寝室没有人醒，但隔壁寝室来敲门。 为什么？ 就隔壁寝室的女生敲门，然后我就发出了一个 啊？什么？ 我就发出了一个求救的声音，我就说。因为真的是太没有力气，然后我就发出就那种很不舒服的声音，这样就痛不欲生这样。Hello， Yeah， 好吃好听， 曼汉大餐 上菜喽！听完自己的金狗，突然觉得很害羞。 啊，不就上礼拜做的？ 就是每想到以后，就是每次录 podcast， 然后都要先听完 jingle， 或者是 怎样？现在会觉得羞耻就对了， 就没有觉得羞耻啊，就觉得哎、欸，也蛮可爱的嘛。 上礼拜不是在那边洋洋得意吗？ 就哇，我们一边做 podcast， 然后一边把 jingle 做出来，我们好优秀哦！但越听越觉得好像还蛮普通的。 我上礼拜就说很普通啊，你在那边。 好啊，我就是一时兴起嘛。好啦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曼汉大餐的第一集。我其实上一集也是讲第一集，试播集的时候是讲第一集，但其实应该今天才是第一集。上次就是是个水温，一边在做 podcast 的过程中，然后一边就是把那个名字想好，还有 jingle 做好。真的是开始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会很。钻牛角尖在哦，我这一句讲的那个发音有点不够标准。 对，因为我听完我就觉得说，哦、我怎么讲话全部就吞进去， 在一起， 就有点受不了自己的声音。 对得起大学训练吗？ 我对不起， 我 对不起。 哎、欸，我是真的有听完觉得我对不起老师， 对不起我的老师。 就是老师们就是整个四年就是在刁你讲话，然后你现在录个 podcast 全部破功这样。全部还给学校。 那你要自我介绍了吗？我在等你。 好，我是曼馨，大家可以叫我大梅。 我是汉堡。 好，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做什么，因为 podcast 它毕竟跟广播不一样嘛，它可以在很多时候就是陪伴大家，可能是吃饭的时候、通勤的时候，或者是上厕所、洗澡的时候。 笑什么？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因为我自己很常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听 podcast。 我就比较是通勤啊，通勤的时候听，然后平常如果真的要听国际新闻，我就会听百灵果这样。 但你最近不是有迷上一个新的？ 没错，这个超红的，有没有超红？我觉得它有变得很红的趋势，就是在同温层内它有点爆发这样。 同温层？ 我觉得有点同温层诶。 怎样的同温层？ 就是。我们这个圈子的朋友们， 哦， 就是 是吗？可是我现在其实目前为止只有听到你在讲， 我超多大概有两三个电影系的朋友 哦，所以 我在脸书直接 po 说大家去听这个 podcaster， 这样他们讲话超好笑，我自己超喜欢，我超爱，因为他们就是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讲到他们的名字， 这要卖关子啊？ 哦，真的，我 反正就是。他是两个男生，然后应该是推测年纪应该是三十出吧， 嗯， 三十出，对。然后他们叫做台湾通勤第一品牌。 哇，这个时候是不是很适合加个罐头音效？哇， 这个我再后置上去好了。如果适合的话， 如果你有觉得要， 对， 好， 反正就是他们，我好喜欢他们哦，他们讲话超好笑的。虽然他们前三集好像疑似是用手机录的，就是那个音质有点，对， 就还是觉得在讲 podcast 的过程中，那个耳朵接收到的音量啊，还有那个感受， 对对对对， 还是要有一点品质在。 你在说他们没有品质吗？ 没有，没有， 我是不敢哦，我是不敢， 我没有。 好，反正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风格就是比较偏。我觉得偏辛辣，这样有点，有时候会有一些成人话题，或者一些就是政治讽刺、政治讽刺的一些，或是一些时事的东西，这样。然后他们的笑声非常魔性， 但我就在想，他们就是非常做自己的， 对对，没错， 频道， 没错， 频道有喷麦吗？频道，对，非常做自己的。 你这样我很难剪啦，你这样我很难剪啦。 我刚刚讲哪？好， 直接断掉哎、欸！没关系，就这边再剪就好啦，对不对？ 烦死了。好， 总而言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们就是之前试播集的那个 podcast， 因为我们看后台觉得很少人听，但就也刚起播。 我觉得这正常啦，因为本来就只有可能身边的朋友会点进来哦，大概拉一下看我们大概讲什么，然后如果觉得无聊就关掉。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现在在听 podcast 的人也还哎、欸、我不敢讲 哎、欸、我觉得蛮多的， 有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近期有 变多， 有蛮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直接进入我们的正题。我们还是有选主题的。 你这个转，这个转 很硬吗？ 偏硬，偏硬。 那你转一个、啊， 好， 看你怎么转。 那其实呢，刚刚讲到广播嘛， 嗯， 那其实我以前会开始听广播、嗯，是在我高中的比较密集啦，比较密集在听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有夜间的辅导，因为我高中是念私立学校，然後 我也是念私校。 就是会有夜辅这样，但我们是有上课、 嗯， 就是晚上在上课、嗯，超疯的。然后都抱怨。 我觉得台湾的私立学校是不是都蛮爱，就是在晚上夜 就偏严啊， 夜辅就是晚上拿就 上课上到九，上课上到快九点， 对。 然后九点的时候我就要搭公车回家，那时候我就听就是娃娃 哦哦耶， 我那时候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开始听娃娃，然后开始有比较有在通勤的时候听广播的习惯， 嗯， 这样， 嗯， 所以呢，那讲到广播，那当然会联想到就是室友嘛。那今天我们就是 屁啦，你这转的很硬吧？ 这个转。 好，反正呢，进入正题，我们今天就选了一个我非常想要聊的，就是主题，然后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当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想说啊，今天第一集我想要聊室友的时候，我整个就是脑袋里面非常多的故事，然后就觉得啊，跃跃欲试。所以我今天在录这一集之前很兴奋，因为我有很多故事想要讲。 我看到你那个云端上面的大纲，我就觉得你故事也太多，我根本没有故事可以讲，然后你大概十几个。 可是 其实今天全部都听你讲就好了。 可是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少有室友状况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家蛮家管严的，所以我是几乎没有什么室友经验，就是都是那种很短期的。因为我觉得要讲到室友经验的话，至少要常住过一年或者两年那种，再拿出来分享可能会更有感。可是因为我现在听到的都是朋友的，就是都室友的故事，然后我觉得都非常精彩，所以我就觉得啊，好讲哦，这样。 那就讲吧。今天就听你分享。 先讲住朋友家的经验好了，因为住朋友家的经验，其实不管一天两天，那都算是一个你有短期室友的经验，是吧？ 我觉得住一两天不算，因为那个 还是要长期， 非常不准。就是我觉得室友的一个重点是生活习惯这件事情 哦， 因为你如果只是一天两天，你就觉得说啊， 对 哦，原来他是。哦，原来他是习惯洗澡不带浴巾，或者啊，原来他是习惯我不知道，先洗澡然后再做运动这种， 嗯， 就是哦，你只是哦知道他会这样，但是他不会真的影响到你什么，我觉得， 嗯， 但如果是长期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是那种把地垫踏到很脏还不会去洗，还不会去换，就是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才会体现的。 你有很多事情想要抱怨吧？其实 没有啊。没有，我现在住得很好。我现在跟室友相安无事，因为我跟我室友都 相亲相爱 都不认识这 样。哦，好，那反正呢，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才可以开始住外面，因为像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妈也不会让我出去跨年，然后也不会。 高中不能出去跨年？ 嗯，我高中没有去跨年过。就我高中，我大 不是在外面住，我只是出去跨年而已， 就是不行。我以前就家管严啊， 好辛苦哦。 就是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才可以在外面跨年，跟才可以稍微跟朋友住，而且那个跟朋友住就是还是要偷偷，就是我不知道我大都已经变成一个大学生，我还要这种卑微。那个卑微的程度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念戏剧系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排练排到很晚。 你是戏剧系的？ 对啊。 你是戏剧系的？ 对啊，我是戏剧系的啊。 好酷哦，戏剧系在干嘛？ 戏剧系就是一直疯狂排练，然后念剧本，然后练咬字。 哦，好，你继续。 好，我自己会觉得说，哦，在讲 podcast 的时候要讲自己是戏剧系，然后咬字还这么不用力，就会觉得好羞， 有点羞耻， 羞耻。 好，讲回刚刚的话题，我高中的时候念的是要住宿的学校，然后呢，有一天早上从男宿出来的我们班的男同学脸就非常的臭，然后我们女生就非常好奇，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就直接问了一个男同学说，哎，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个男生就说，昨天就是有人梦游，然后因为我们宿舍里面其实都有衣柜嘛，然后那个梦游的人他就是不知道梦到什么，可能梦到上厕所吧，他就把那个衣柜打开，然后就直接尿了。 然后他尿在别人的 衣 柜 里面是那位同学的行李箱，所以他行李箱里面衣服全部泡水。然后我们女生听到就觉得超震惊，因为这是女生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只有男生会站着尿尿，他就真的是把衣柜打开，然后直接上厕所上的。 为什么女生不能站着尿尿？就是一样都会露出来的话，为什么女生不能站着尿尿？ 女生不太能，女生下就是不会站着尿尿啊。 不会，不是做不到吧？ 但是在做梦的那个潜意识的反应， 哦， 你懂吗？因为他一定是梦到他要上厕所。 OK。 然后他就是真的把那个门打开，然后去上了厕所。然后最好笑的事情是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就被骂爆，所以就是那个气氛很。 就是那个尿尿的男生， 不是，就是不是我们班那个男生尿的，可是因为那个男生他在半夜有听到水声，但他没有把他叫醒，他就眼睁睁的看着他， 他有目睹这一切， 对， 但他没有阻止， 对，然后他找 这个就是平庸的邪恶、欸， 就是。我觉得超好笑，所以我们班氛围超差，因为他就在跟我们班那个比较好的男生朋友在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刚好被听到，然后那个被害人就说：“啊，你有看到他在上厕所，你为什么没有叫他停止，或是你怎么没有把他叫醒？”嗯，但他心里面就想说：“嗯，可是梦游的人叫醒好像有点危险，这样。 所以”所以梦游的人，你去把他叫醒，有没有确切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其实不知道哎、欸， 因为大家好像都说不要叫梦游的人，可是就是为什么？ 好像是会失神， 哦、 或者是 哦，就是一个比较 精神状态可能会 民俗上的讲法， 应该不是。我觉得科学上面应该也有根据，因为我觉得你在睡觉的时候梦游，它其实还是有意识的。 我觉得这种比较专业的东西，我们先不要乱讲，不然到时候误导别人。 Oh, 好，反正因为我弟也有很常梦游过、啊。 哦、oh, ，真的吗？ 而且我弟梦游是很夸张，因为有一天我们半夜就突然听到我们家大门开了，我弟梦游，然后按电梯然后下去楼下，因为我们家住十楼，他走到我们家中庭去、欸，哎，就是这么夸张的梦游，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可怕。就是如果家里面没人，他就真的不知道跑到大街上哪里了。 好酷哦。 哎，这不是酷，这很危险，好不好？对啊，反正就第一个我觉得很精彩的室友故事，也跟我无关，但是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你不觉得很劲爆吗？这故事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经典， 蛮 有 趣的吧，蛮青春的。 但除了男生宿舍的故事，就是我自己在那时候我也发生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我是一个我的。胃跟我的胃，反正就是我很容易就是在感冒的时候先吐。 只要有感冒就会想吐吗？ 应该说我是很容易肠胃型感冒的人。嗯，所以以前就是一要有那个感冒症状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开始吐。好，反正就是我在住宿舍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就是。我非常的不舒服啊，开始狂冒冷汗，就是感冒症状要来了嘛，然后一定要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然后那时候大概半夜三点， 有一些事情要发生。 我们寝室里面不是有四到六个人，我忘记到底确切住几个人了，这样、嗯，然后就在半夜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我睡下铺，然后我就吐了，然后因为我们的地板是那种瓷砖，所以我吐很大声，就是他一吐下去是那种啪的那种。你知道吗？ 各位在吃饭的朋友，抱歉，建议你们先暂停，吃饱再继续回来听。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然后反正我就是吐了做这件事情，然后整个寝室没有人醒。 这也算合理吧，如果大家都睡比较沉的话。 但我觉得很受伤，因为我真的超痛苦，然后那个痛苦是我真的觉得哦，就是冷汗狂冒，然后就觉得不舒服到一个，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真的快。死掉或者怎么样，就真的 超痛苦。 你是生什么病啊？ 应该就是有一点小发烧或者急性肠胃炎 哦。 对，然后我们整个寝室没有人醒，但隔壁寝室来敲门。 为什么？ 就隔壁寝室的女生敲门，然后我就发出了一个 啊什么？ 我就发出了一个求救的声音，我就因为真的是太没有力气，然后我就发出就让我很不舒服的声音，这样就痛不欲生这样。然后那个女生她就也不管我，她就把那个门这样拉开，然后就看到我在那边吐，然后她就拯救了我，她就把那个我就是搀扶到就是一楼就是射监室，然后就是叫了急诊，然后去看医生这样。然后后来我跟女生到现在就变成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这件事情。虽然她也是同班的啦，但就是我还蛮惊讶，就是我们整间寝室没人醒，然后隔壁寝室醒了，然后跑来敲门，是怎样？ 这算是因祸得福吧？ 是因祸得福啦、嗯。可是我就会觉得，哦，我那个吐实在是 可歌可泣，鼓鼓掌。 我有一次也是跟剧团，然后去屏东跨年，然后他们都一直呛我说我水土不服，因为我在跨完年的隔天我就爆吐一波，而且我在，而且我在走路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想说啊屏东，然后我们就想说啊去高雄玩或者就是坐车嘛，这样很方便，就走路去搭车的路上，我就突然觉得一阵晕眩。超不舒服，然后我就举手说我想吐，然后我的那个吐就这样喷射，前面的人全部这样，很像那个 洪水，那个洪那叫什么？ 摩西分 红 海， 很像摩西分红海。我就说，我就举手说我想吐，然后红海就打开，然后我那个吐就这样啪，全部人就傻眼，想说你是喷水箭龟吗？ 水箭龟， 到现在他们都说我是暴鲤龙跟水箭龟，因为我就是吐的那个样子，他们历历在目。然后隔壁刚好是机车， 张曼馨使出高压帮补，啪！ 我吐的故事太可怕了，然后他们就说你真的是死天龙，就是天龙人哎、欸，就是 好恶心， 到屏东然后水土不服，然后吐成这样，然后。隔壁就是机车行，他就拿那个，就是刚好我一吐完之后，那老板就是很淡定的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因为所有人太震惊了，所以那个老板就非常淡定的看了那个正在吐的小姐，就是我本人，然后拿那个水管开始冲，把店门口冲干净，就对不起那个机车行的老板。 好，还有没有什么故事要分享？ 你都没有故事吗？怎么可能？ 我的故事就非常无聊啊，我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 好，那我要真的开始讲一个事的故事。 傻眼啦， 但也不是我的故事。 好，你说。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但那个朋友他前一阵子跟我分享一件我觉得也是非常惊人的故事，就是他的室友在养蜥蜴。 哦， 然后那个蜥蜴就是真的是那种巨蜥，不是那种小只手上就是跑来跑去那种壁虎 size 哦，它是狗狗 size 的蜥蜴 哦， 大蜥蜴， 好酷哦！ 但是他非常被他困扰，因为他室友的蜥蜴会到处乱尿尿因为他跟他分就是分房间嘛，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说有先讲好说哦，他的蜥蜴宠物可能会比较难管到，所以不知道那个蜥蜴他会跑到哪里去这样。 嗯嗯， 然后我室友非常常被他吓，不是我室友，我朋友就是非常常被他室友蜥蜴吓到。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客厅他有一叠那个日文的书，然后一堆东西，就是可能有一些箱子，我想说先放在客厅的某个角落这样，因为毕竟就是共享空间嘛，这是你们的家。就发现那一碟全部泡了蜥蜴尿， 啊， 也超恶心。然后他就跟那个室友沟通很久，然后室友就说：“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宠物的行为啊，这样。”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室友， 我觉得这个是偏不负责任的人， 太不负责任了。然后他就会很常发现的状态，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很常在洗澡的时候打开浴室门，然后发现蜥蜴在里面，他就没办法洗澡，因为要先把那个蜥蜴赶出去，他就拿那个脸盆头在那边狂冲。然后我就想说，哇，遇到这种室友也是头痛哎、欸。 是啊，现在还跟他一起住吗？ 分居了，分居 了。哦，之前 就是好好的谈了分居，这样就是其实我们不适合，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人会觉得这种生活很有趣吧。 会吗？ 就是如果 有会有人觉得好玩吗？ 有些人可能不会，就是他如果说没有被侵犯到领地的话，比方说如果他的书没有被蜥蜴就是弄脏的话，就是蜥蜴的排泄物弄脏 的话，就会可以接受。 Maybe 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就住在动物园，我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哇，今天蜥蜴又去哪里了？然后就有个蜥蜴观察日记，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 我没有办法哎、欸。 我觉得如果是室友的蜥蜴，他只要不要侵犯到我的领地， 如果他可以帮我吃虫的话，我可能会蛮乐意的。 而且我跟你讲，我看那个现实状态，我看那蜥蜴真的是吓疯，因为真的超 大 只。我说谁会？你家是怎样？他是一个动物园。因为像我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室友经验，就是如果真的要谈到室友的话，可能就是跟我家人也算室友吧，长期共居，可是他们的包容力就是很强。 你要抱怨家人吗？ 我 很欢迎哦。 我其实我没有要特别抱怨家人，但我就是想到宠物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以前有养兔子，但是因为我以前养兔子的时候在我国中，然后那时候又要考试很忙，所以其实都是我们家的人在帮我照顾兔子，但最后他们就是翻脸，因为他们就觉得那个兔子屎尿太臭，然后我都不清，然后就把兔子送走。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过不去。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 真的假的？ 小时候也是养我跟我哥吧，就还很小的时候也是养了一只兔子，结果就是也是屎尿之类的，就我们就是还很小，然后就啊不想弄什么的，我就我爸就把它拿去就是直接 走 放，他就没有他就随便放在一个草丛堆之类的。那我那时候就不觉得怎么样，可是长大之后回想起来就看超可怕的啊。他一定被放完当天就出事了。 好难过， 超难过， 这是一 个 难过的 故事。那 个 兔子叫布丁， 好可爱。 什么好可爱，你又知道他长怎样。 不是， 他就反正对他叫布丁，然后就他从此就消失在我的生命中。然后我对长大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哎、欸、干，这好像是蛮严重的事情， 很严重， 这是蛮严重的事情。 弃养、欸， 对啊，而且就是你可能会对那个地方的生态，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是非常严重的故事，而且你不觉得兔子屎尿真的是偏臭？ 好像真的是蛮臭的。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被送那个兔子被送走的时候，我就是很悲伤，就是狂哭，这样就很对不起他，我最后一面没见到。因为就是我阿妈说什么名义上面说要把那个兔子拿去农场，可是实际上到底送去哪真的不晓得。 名义上， 对啊。而且我爸很贴心耶，他就想说我那只兔子太孤单，他还跑去宠物店买了另外一只兔子。我知道之后超生气，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买宠物。 什么意思？所以你养了一只之后他又再 买了一只 陪他， 但他们两个打架，然后那只野兔还把他抓伤， 然后最后放养的时候是两个都放， 两个都带走。像这两只兔子就不是一个好室友，因为他们就狂打架，然后把对方撩得全身都受伤，然后我们还要去宠物医院，然后就是帮他看病，然后最后就又买了一个笼子，然后帮他们分居，就是他们不是一个好室友。 好，所以可以接回室友了。 对，可以接回室友了， 不错哦，这个转得很好哦。我大学时期也是住宿这样。然后我是那种睡觉睡很沉的人，所以我每次早上我要起来，我手机就会设闹钟嘛。结果我闹钟就放在我头旁边哦，就是我们有一个每一个床位旁边有一个插座，这样我就放在那个插座的上面这样。结果我那个闹钟就是叫一叫之后，就会把我同班的那个室友 叫 起来， 然后你没醒， 然后再对，然后再爬到。因为我们床每一个床都是在上铺，下面是书桌这样。然后那个同学就是会被我闹钟吵醒之后，他会先躺在他的床上说，就是叫我起来，然后叫叫叫叫 叫，然后我还是没有醒来，他就爬起来，然后爬下他的床，然后再爬上我的床，因为我跟他床在对面。 好惨哦！ 再爬我的床，然后拍整个人爬到我床上说起来啦，然后把我闹钟关掉，然后说你闹钟很吵这样，然后我才会醒来。但没有了，我跟那个朋友现在也还算蛮好了，对，没事没事，对对对，就我觉得也是互相，因为其实很多礼节或是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小 people 是可能你要自己出来跟别人住的时候，你才会 對、啊、 你才会学习到的，这很多事情其实是住家里面 没有办法学到的。 对， 是。 如果你跟你的室友不是朋友的时候，那个沟通上面可能有的时候又更难沟通吗？还是会更好沟通啊？ 我觉得是好解决，就是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其实跟我室友都是不认识的，所以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宁可不沟通。 哦， 但我觉得这样也省去要沟通的那些麻烦。 嗯， 例如说，我举例好了，我室友就是每次洗完澡之后，因为我们浴室有对外窗嘛， 嗯， 然后他每次洗完澡之后，他都不会把对外窗打开。 哦。 就是它一样，只有留那些小缝缝这样，然后那个潮湿湿气就会一直留在浴室，然后它门也会关起来，然后整个湿气就闷在浴室这样。然后我也就是我知道他会这样做，所以我每次我就是假设我接着有去上厕所干嘛，我就会把门打开，把窗户打开，就这样，我就直接做。 嗯， 我也懒得讲，因为那是他的习惯。 哦， 但我就是知道他会这样，所以我就去做。我的， 嗯， 对，但我希望我开窗户这个行为不会影响到他，应该是不会。我想他只是应该只是懒得开窗或是什么的。 嗯，但如果再敏感一点的人的话，假如我是那个你的室友好了，我看到你每次在我洗完澡或是我结束用完浴室的时候，你都把窗户打开，我应该要有个自觉，就是我啊， 如果他能 自觉就好了，就是贴心啊，就是我觉得好像也回到人本身，就是你在相处。跟人相处的过程中的那个， 嗯，没关系，但因为我本来就觉得那个室友偏没有同理心，所以我没有管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啊，有时候朋友一起住真的是关系毁灭者啊，就是同居这件事真是关系毁灭者。 嗯， 就是因为你们有了一些感情基础，就是友谊， 嗯， 有一些基础的友谊之后，你们在一起住，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就是他没有我想的那么 nice， 或是啊，原来就是你会开始从他的生活习惯开始去扣分， 嗯， 我就觉得说啊，好像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人了，或是啊，原来他会这么爱碎碎念啊，原来他这么邋遢，原来他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有一种破灭的感觉。我觉得， 嗯， 可能情侣也是啦，就是任何人只要一起住之后， 嗯， 就变成是说你平常看不到那个面相，要彼此 磨合 彼此揭露这样。就会都看到彼此平常看不到的面相， 嗯， 然后就会变得很赤裸，所以更应该要小心， 嗯， 更应该要注意一些细节，这样， 嗯，毕竟那已经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空间，你们是共享这个地方，所以可能还是对那些公共区域要礼貌。 对，因为我也发生过，就是本来是我同学两个男生，就是本来是也都蛮好，但自从一起住之后，就是闹翻了。 真的哦， 嗯，也是有这种事件啦，所以 我好，我觉得那就是跟长期短期有关，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房间还是蛮多我的好朋友很爱来住，但他们都对我很包容，然后我觉得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是短期，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哦，我也 不 会， 短期不 准啊，短期不准，对啊，就是如果真的是长期的话，就会有很多事情需要被纠正，或者是。 需要磨合， 纠正，对啊，磨合啊，磨合，这样。 好，那其实这几天有一个蛮大的新闻，是那个双层公寓的成员木村花，他因为受不了酸民的对一些对他的攻击或是不满这样，然后他就。自杀了，这样 就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 这样负荷不了。 嗯，这件事蛮沉重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有在看《双层公寓》了， 嗯嗯， 但是我其实原本是看到37集， 嗯， 然后因为其实他争议最大的就是37跟38那两集的一个摔角服的事件，这样， 嗯， 然后我是知道他这个新闻之后，我才去看38集，然后其实我。内心还蛮复杂的，就是像那个，像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台湾通勤第一品牌， 嗯， 他们其实就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名人税这种东西，这应该是他们自己发想的词啊， 嗯， 反正就是说，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会有一些红利，但是你额外要承担的东西，那些就是所谓的名人税、嗯、就是例如说你很久以前做过一件坏事、嗯、或者很糗事，但你就是可能很久之后还是会被挖出来，这就是你有名的代价这样。那今天这个双层公寓这个实境节目呢，它其实蛮多人会想上这个节目，是因为他们可能是艺人 需要名气， 对，会需要名声的，可能是球员、嗯、可能是想成为演员的人，其实蛮多、嗯、蛮多去参加这个节目的人、嗯、很多都是想成为演员、嗯、想成为模特或是想成为喜剧演员之类的， 就是希望他们的曝光度可以再更高， 对对对对， 因为对他们事业上面的确会有更加成的功效， 对、 嗯、 但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变成说你生活中各个细节都会被放大检视，这样就是、 嗯、 是一个双面刃吧。 嗯嗯， 对， 对，双层公寓的人来说，他们其实都还算是一般素人，就是他们可能有点太速成的想要成为那个怎么讲， 明星吗？ 对， 或是名人的， 对，他们太，因为一开始真的太素，他们可能只是一般人，然后住进去，然后可能只是需要一些，就是他们是在慢慢被塑造的那个过程中，然后很快的被打压、嗯、这个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啊。 嗯， 嗯，我觉得那个信心的东西跟吸收代谢那个都是需要一段时间你慢慢的去养成。嗯 嗯， 对，就是我的感觉这样。 嗯，就其实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到，其实在网络上面我们常常讲很多话，好像都觉得说好像不用负责或是什么的、 嗯、 就好像可以比较很做自己、 嗯、 很想到什么讲什么。 嗯，应该说有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可能以为只是一个，就我觉得那个酸民的海的舆论是一群人一窝蜂的这样子去给你一个定义或在你身上贴标签，所以你才会对自己有这么强烈的质疑跟没有自信。 嗯，我其实做过一件事，我要自首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就一边在追双层公寓嘛，然后就其中有一个男生，他是篮球员。 嗯 然后看到后面就觉得，哇，这男生真的很偏渣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也是比较不喜欢她的一些行为这样。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这两个人，他们就在 IG 上面就一起开了直播。 嗯、 然后我就因为这是主持人们会讨论嘛。 嗯。 我就会说啊，他们是不是可能在私底下面的关系，就是节目上没有拍出来，私底下关系匪浅这样。然后我就在那个直播，我就用中文打，我想说反正他们看不懂，我就会说你们是不是有做？我就截图这样。 嗯， 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很好笑这样，但是现在 回想的时候， 现在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回想，我想说，哎，会不会其实我这种就好像不经意的，好像觉得不怎么样的一句话或是什么、 嗯、 可能也是默默的在加重那个压在他们身上的压力。 嗯，因为一定不止你一个人讲过， 对，只是其他人是用日文嘛，然后我说中文他们看不懂啊。 你很坚持你用中文， 不是因为他们， 是不是 我是想说因为他们看不懂，所以我这样讲他们应该也没差，就想说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我 不一定啊， 我没有真， 因为日文有汉语耶， 可我没有真的想要攻击他们或是怎么样嘛，就是，但是就是我还是留了这个言这样。 但其实说老实话，我自己虽然也是双层公寓迷，就是我从那个青井泽、夏威夷，就是那之前的，其实我也都有看。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们做这个节目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的确你可以在这些成员的过程中发现每一个人的成长，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他可能来到这个公寓的时候，他还是很多的价值观或者是很多的习惯没有建立的这么好，应该说找到自己的方式建立。 就是他可能还是在一个塑形的过程中进来的，就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自己想要干嘛。可是当你在看这个双层公寓的时候，每一集每一集每一个不同成员的进步会让你觉得很怎么样，很被 cheer up， 那怎么讲啊， 很振奋， 对， 很被鼓励到， 对，很被鼓励到。然后可是我也觉得他们剪辑的那个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在帮里面的成员定位，就是因为你一定不知道一整天到底发生了多少事情。然后像我们自己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一定就是念过剧本嘛，念过一些就是这些东西，所以都会知道说一个节目的制程或是一个剧本的制程它一定会有一些起承转合，所以有的时候它会需要有一些爆点，或者是会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刺激让这个节目不会太无聊，对，就是做效果。所以我有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自己面心里面会想说这个人真的有这么糟吗，或是你为什么他在讲完一句话之后你就故意要把那个镜头拉到某一个特定的物件或者是一个空的房间，是想要暗示什么吗？就是他其实是有在 想要制造那个张力， 对，就是或者是虽然实境秀大家去参加的人一定都会知道说哦我今天要去上这个节目我就是要被讨论的，因为一定会被讨论，怎么可能不被讨论，而且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会一直被看到。可是你很难去控制制作他们会怎么包装你。就是 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的时候我很喜欢的成员他有一些习惯可能我自己会觉得好像还好，可是有些朋友就是会因为剪辑的过程或者是的确他有些习惯本来跟他不符了，可是却又因为主持人的讨论然后加重了别人 对 他的既定印象，我觉得那就蛮不好的。我说的不好是当你的立场很容易被左右的时候，就是很容易站不住， 很容易不够客观， 就是，对，不够客观。对，我的感觉啦。 其实这就是做节目啊，就是做节目嘛。 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当然对汉娜事情觉得很悲伤，然后也觉得真的酸民有时候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巴之外，也觉得你今天真的要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建设就是要做得很完善，但这没有办法勉强啊，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只是会觉得很可惜，因为对啊，你还那么年轻， 22岁， 然后又是感觉很前途无量的摔跤手这样。 好，那今天应该差不多， 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这什么结语啊。 好，总而言之我觉得以上的那些分享就是我今天就是挑了这个室友的问 的主题，就是主要也是想要讲说就是做自己这件事情吧。就这样 啊，反正就是要取得一个平衡嘛。 对， 对啊，那大家自己就再多注意啊，不要为难你的室友啊，洗完澡那个窗户开一下。 好，那就这样喽，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